四只香，打站板，拨圈子，打警车，人多，就是像在现在这么人多，拨两个弄当，这两个弄当啊，就是给打香板的人走圈子的。靠位子这个圈子，靠扶坎子这个圈子，给它固定下来。当中呢，这个两行共一个圈子，啊，靠紧一点儿。这个弄荡里下将将走一个人，好打相板。形成一个习惯，跑香的人一生打了站板，主动的站下来以后，基本上呢就成了形了。维乐师傅走圈子，哎，稍微拨一拨，而不能像现今天这个样子啊，这耽误多少时间呢？啊，那位，还是不好坐，不好坐，坐位子。还是哪一个？啊？为什么站起来的？啊，不许讲话。这个禅堂有个规矩，和尚也好，单手师傅也好，维乐师傅也好，啊，如果在禅堂说是你这个为什么站起来啊，或者是你为什么坐下来的啊，为什么这个样子，你还不能回答啊，这个禅堂没有你开口的地方啊。禅堂就这么个规矩啊。我这一问不好嘞，你这个话就多了，我再问一句你能够回我十句八句，那还像个禅堂吗？哎，这个禅堂就不允许回嘴，我随便怎么问你不能够用语言来回答我啊，这个大家懂得这个规矩呢，不然什么叫个禅堂啊？啊，今天着重虽然是已经打了第五个期了啊，这个整整快点一半下来了，用功这是我们是第一要紧，不得规矩也不行啊。一直到现在有很多人对于禅堂这个打气不上规矩，场主上有责任跟大家要说明白，规矩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也不是哪一个今天是才成立的，有些规矩是属于次要的，有些规矩呢是属于主要的啊，这个主次也有一个区别。像今天打警车拨圈子，那么这个算个紧要呢，还是次要的呢？这是次要的啊，但是次要的东西有的时候它影响主要的东西。我把这个几天所看到的，包括耳朵听到的这个不上规矩的这些个现象给大家指出来。 教佛的人也要讲究一个三千唯一八万细恨啊。在佛教我们佛法里向呢讲戒律啊，戒律就是规矩啊，规矩就是戒律啊。不要说那个犯戒是主要重要的，那犯规矩不重要，谁讲的啊？犯规矩就犯戒。你想那个戒有多少啊？不是像在我们所说的哦，沙弥戒十戒，比丘250戒，什么菩萨48行戒，啊，这个太简单了。嗯，菩萨的戒有5篇3句啊。那个三句境界你看看包括的多范范围多广啊。啊，设善法界，设律仪界，饶益友情界。设善法界，一切善法说是你要不做那犯戒。那这个菩萨的大乘戒那个范围非常广泛，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你说我这个人无缘无故的就犯戒啊，那在菩萨的时候就犯戒了。设善法戒啊，一些善法你都应当做吗？啊，我们每一天过堂吃饭，吃早饭也好，吃中饭也好，碗筷拿起来先吃三口蛋，这个三口蛋还要念念有词。念什么词儿啊？哦，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这个出发心的人吃饭的时候怎么吃的，是不是愿断一切恶啊？是不是愿修一切善呐、啊？是不是愿度一切众生啊？这个不是我说的，佛有明教，明明白白教导我们的，就是叫我把我们这个凡夫的身心一切处一切时都要纳入在啊我们小佛的正常的轨道上，你才能不空过啊。哎，你们说这个小佛容易不容易啊？53句咒，这个每一个他发心出家的时候都念的，天天日用嘛。那我们现在用不用呢？这个要问自己啊。哎，有道无道你自己心里想明白。这个禅堂就作为一个选福道场了生拓死的地方，天下人当参学的地方，怎么能说这没有规矩呢？就是随随便便的松松散散的就谈打气呀、啊、那可是不行。嗯，长处上可以说是尽最大的努力成就大家用功啊，尽量做到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一点打闲差的地方都不给你有啊。如果你要说这规矩还不能守，既然是设律仪戒，设善法戒，那么一切律仪三千唯一八万细恨做不到都是犯戒的。我们就讲这个律仪，讲这个唯一教相，就拿我们这个出家众啊，穿衣戴帽 啊，就是我们这个从脚上的鞋子到头上戴的帽子，身上穿的衣服，都要有个讲究。这个讲究的原则是什么？出家之人所穿的衣服，包括孩子袜子帽子，都要与俗人有异。我们这出了家了，没出家的人呢，是在俗的人，是俗人，都要跟他两样。包括我们这个衣啊，染坏舍衣，那就跟俗家就不一样了，一看就晓得你这是个出家人啊，这是个消佛的佛弟子。如果你这个随随便便，帽子也不像个帽子，也不像出家人戴的帽子，鞋子也不像鞋子，袜子不像袜子，那还谈到威仪吗？禅堂现在是方便了，过去冬天再冷，下雨下雪结冰，凡是师傅们那都是一律都要打赤脚穿草鞋的，不像现在，哎，穿鞋子也能穿啊，反正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但是呢，有一个规矩啊，穿草鞋必须要打赤脚，穿草鞋可以穿袜子，但是打赤脚是不能够穿鞋子的。穿鞋子就是鞋呀、啊，我们这个什么穿在脚上穿的鞋，说打个赤脚穿个鞋不穿袜子，这是极端不上规矩的。嗯，啊，大家注意啊，我们说过了，希望得到大家的自行遵守。穿草鞋可以打赤脚，也可以方便天冷了呢穿个袜子。那么穿鞋子呢，穿鞋子必须穿袜子，而且你这个袜子也不能够说是穿洋袜子啊，都要穿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布袜子。人家一看这是什么规矩啊，啊，这叫做习惯法，出家人习惯的。你看看啊，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背一个背夹子，你们看看玄奘大师穿的那个袜子是什么袜子，那都给我们做了榜样的啊。现在有很多的人在这些个地方呢，他就不慎重啊，随随便便你这个出家人的形象呢做不好的。嗯，出家人的形象必须叫人家看到，要达到个什么目的呀、啊、要人家生恭敬心，要人家生恭敬心呐、啊、一看到这个出家人威仪教相啊。舍利弗、目犍连从夫出家，原来他们是个外道，他们怎么出家的就是看到马路上那个马圣比丘在马路上托钵，那是眼观鼻，鼻观音啊，威仪教下。哎呀，这个舍利弗、目犍连这两个外道头头一看呢，这个人了不起啊，这你们这个这两位师父啊，你们拜的哪个师父啊，学的什么法呀，就是这么出家的。威仪教相是无言教，不要开口就能够教化人。你们想想看，这威仪教相重要不重要啊，啊，小佛 啊，你不要说说的那么高，我要马上要明心见性了生脱死，先把人做好。你做人的基础都没有，啊，这唯一教相都做不到，就想成佛了，啊，这个事儿多呢。出家人穿的这个大领衣服，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是服制的，服制的衣服就是一顶袈裟，啊，但是我们出家这个衣服呢，从汉朝以来一直就穿这个衣服，啊，这个叫无形中成了一个习惯法，与束缚有益。穿这个大领衣服啊，可是个穿这个大领衣服看来，天热的时候呢问题不大，天冷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嗯，因为这个大领衣服啊，这个井巷里像都露在外头，啊，有的人呢就采取了保护主义，赶快把这个井巷保护起来，啊，什么围巾呐、围脖啦，都围起来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冷了。也有人对我关心呐，送的我那个围巾多了没有？30条、50条都有的。我不敢围呀，我哪不怕冷呢？我也想舒服舒服呀，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戴眼镜的这个问题，禅堂不是讲堂，啊，也不看经，也不写字，没有必要戴个眼镜。啊，你看我们禅堂呢，我们这个，包括我们首座和尚、各位扳手师傅，有的眼睛都不好啊，都是几百度、几百度的，他都没敢戴个眼镜了。我的眼睛也并不好啊，啊，也有200-300度呢，啊，那我也没说说得戴个眼镜。嗯，他要在禅堂里讲，如果你是深度的近视，离开眼镜就像那个什么，伸手不见五指一样，不能走路，那个我们另当别论。除此以外，请你把这个眼镜给我收下来，啊。假如说我要看个书啊，写个字儿的，那你我这禅堂也不写字，也不看书，啊。说是你这个禅堂的管的这么多，戴个眼镜都管呢，哎，是要管管，这管管有好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西院老和尚曾经做了一本书，叫个《佛祖道引》。从释迦牟尼佛以来，在我们中国的大陆上，所有的历代的祖师，各宗各派的，你看那个佛祖道引那个祖师，有哪一个祖师戴眼镜的？啊，你们去查查看，佛祖道引恐怕有那个祖师像，我没数过，恐怕有最少大几百上千，不知道哪个祖师是戴个眼镜坐在那个法座高头的，啊，有哪个祖师说是围个围巾，搭个红祖衣站在那里边，就将来给你，将来你做了个祖师，我就给你照个相，就这么个祖师，啊，人家看着你还是磕头也好，还是吐口水也好，啊，你们自己配音呢。什么叫个因地呢？因地不振，国招予取。我还听到说，就是有这么一个寺庙，凡是住在寺庙里像这，无论老和尚小和尚，每个人都给我戴一副眼镜，不戴眼镜我是不给你，我不给你住的。哎，这个怪事情啊， 那么看见了这个眼镜就成了一个装饰品，也我们也装饰装饰啊，这不是怪事情吗？当然我没看的话，这个寺庙我没去过，人家是有人这么给我耳边上传说的啊，可能大致是有这么个庙，啊，注意为一教相，啊，还有的人呢，这个跑香、禅堂的香，大家呢共同遵守一个规矩，啊，离开禅堂以外，不能够自己或者是打拳，或者是跑步。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时刻，我们现在在打气，全部的精力共同遵守一个规矩啊，说我这个要运动运动，我就出去跑跑啊，还是100米还是200米这么跑跑。那你一个人跑跑，假设我们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要出来跑跑，那我们这个打气像什么样子啊？啊，任何人是不能够有例外的啊，每个人的行动，如果我这样做能做不能做，犯规矩不犯规矩，先看看别人，别人不做的事情我最好不要做啊，人家都不跑，我为什么一个人要跑啊？啊，是吧？这是讲一些个，这是一个次要的小规矩。我看起来这个时间呢，还有呢，主要的大规矩啊，关系到我们这一个禅宗这一法，临济宗风。那至关重要的，那是呢，是不能够有一点出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禅堂打气，三茶四饭两开水，这个三茶四饭，两开水吃饭，是到斋堂里想吃的，这个，三茶两开水。在什么地方？晚上四支香开净以后吃豆腐浆，那是在禅堂里想吃的。除了这个以外，三茶两开水都是在监制寮里想吃的。这个呢，无形中就产生一个弊病，啊，那个监制寮每逢到了吃茶的时候或者吃开水的时候，那就不是监制寮啊，就成了一个茶馆一样，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谈一边说。这个呢我们看到呢是与道不相应的啊，把这个规矩让它还原，还过去禅堂打气吃茶吃开水，包括早上早课想吃生姜，都在禅堂里下啊。那么都在禅堂里下，这个监制寮做什么用呢？监制寮是给监制师傅们使用的，比如我们吃茶啦，杯篮子、茶壶、茶叶这些东西呢都放在监制寮里下。平常任何人不许到监制寮去啊，为了什么是这样做呢？就成就大家用功办道，唯恐师傅们有些时候呢自己不注意啊，妨害自己的道心啊，所以长处上呢我们见到了，我们进行把它改过来啊，这是这一点。除了这个以外， 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个钟板。啊，你们没有注意禅堂这个钟板，啊，三板一钟啊，就这个钟板。钟板是什么？钟板整个体现了我们这个临济宗的临济宗的宗旨，都在这个钟板上头。啊，那是大众的号令，龙天的耳目，那还得了啊！啊，所以靠这个钟板要特别注意，是不能够随便的，任何人也不能够轻这个随随便便的改变啊。该靠得轻就靠得轻一点，该靠得重就靠得重一点，该靠几下子就靠得几下子啊。任何人也不能够随便更改的啊。那特别是维洛师傅要注意啊。嗯，一个那个长寿的规要，我们那个老和尚有规要啊，搞那个禅堂的规要详详细细的清清楚楚的。我就是前天听到王克相敲这个报钟，那个敲的是不伦不类，不晓得敲的什么东西啊，必须敲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这个钟也好，敲钟都是靠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海会佛菩萨啊。靠板就是靠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闻法界性，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啊。那么靠既然是有字给你靠的，这有字啊，南无大方广佛就不是字吗？啊，那你把这个字要靠出来，人家一听，哦，这是靠的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靠这个大方华严经是压六打七，这必须给它靠出来啊。南无大方广啊，大方广佛华严经，这必须压啊，压得清清楚楚的啊。然后呢，华严海会佛菩萨萨萨，清清楚楚，不允许多考，半吹不能多考啊。不是那么大方华严海会佛菩萨就这么一路下来了，这像什么东西啊？啊，谁叫这么做的？简直是无法无天。那个打七以外，平常三板一钟也好，这个央板也好，这个早晚的早晚上殿央这个打靠报钟也好，它那个速度呢是比平常要慢一点，但是到了打七的这个钟板前锤呢快呢，它也有一个限度的啊。比如平常我们就敲一敲这个三板一钟，半半半钟，就这么个速度。到了打七的时候呢快到什么样的呢？半半半钟，也不过如此而已啊。啊，要敲多快啊？这个钟与板就是临济的命脉所在，是不允许随便的啊。晚上四支香开净了啊，这个二庆交板那也有规矩的啊。一出二庆叮站起来，再一声叮做准备。什么准备呢？就是板 跟这个二庆要做准备，丙木台要交接啊，然后呢定定板定板定板，就这个就做好了啊，不允许再多少一锤，那个是老皇的规矩，那规矩写的清清楚楚的，怎么能随自己高兴更随便更改呢？那我是今天是说的当中大家说的说的清清楚楚的，谁是要随便更改谁负责任？那个交接，你们注意啊，上早晚殿，这个大雄宝殿啊，不是大雄宝殿，上早就是做早课也好做晚课也好，三拜以后三正鼓，鼓敲了以后那不是交大鱼子啊，一吹鼓一吹鱼子，一吹鼓一吹鱼子，三吹鼓交三吹鱼子，这个呢就是前吹与前吹的交接都是这么一个模式啊，不这个是交接两锤的，也没这个交接四锤的啊，交接以后那你这个大鱼子呢开始呢若然欲了之，你就开始靠下去啊，是这样子的。那你禅堂这个二庆交板也是这个样子，一锤庆子站起来，一锤庆做做准备，定定板定板定板就好了，那个板呢然后呢就靠若然欲了之，算是一结果啊。我在这个地方跟你们大家交代清清爽爽的啊，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说多了打印的，大家伙进来。